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，凤凰眼第三集。龙陨落了，是怎么陨落的？悍然自高空砸下吗？难怪会四野震颤，连地面都为之清澈。孟千姿很想知道那是幅什么场景，听人描述描述也好，然而没法逼神棍回去继续做梦。 神棍的梦真比大旱季的泉眼水还珍贵， 这么多日子了也才冒泡了一两回。孟千姿怀着无比惆怅的心情偎着枕头渐渐睡着了。 千姿，千姿，醒醒。 到半夜时，听到江恋叫他，孟千姿迷迷糊糊睁眼，只觉得面上有细细的凉沁，又听到江恋轻声说： 千姿，下雨了，回房去睡。 孟千姿迷迷糊糊应了一声，用脚摸索到鞋子，昏昏沉沉的回屋，刚挨到床，就又躺下了。早上被密促的雨声吵醒，透过贴了花格膜的窗户往外看，能看到一道一道的雨线，一夜间雨竟然下大了。孟千姿躺了一会儿才发觉这声音不对，雨声中还掺了手机铃响。他伸手四下去摸，摸着了之后凑到面前，只看了一眼便蹭的一下坐了起来，睡意全无。视频电话的邀请人是高惊鸿。孟千姿匆忙地拢了一下头发，点击接受邀请，屏幕上出现了高惊鸿的脸，双目红肿，头发也有些散乱，看背景是倚靠在床上的。 哟，原来大娘娘也会有不注意仪态的时候。哎，肯定是五妈传话不够委婉，惹得大娘娘伤心了。不过也不能全怪五妈，大娘娘跟段太婆情同母女，萧逸传再委婉也免不了要狠狠伤心上那么一回的。 此时的高惊鸿不像个处事得宜的长者，倒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孩，张嘴就问他： 子宝，我段娘娘会不会扑食荒野呀？ 会吧，我觉得会。杨罗这样的人杀了人还会好心帮忙收葬吗？只是这话不能直说。 孟千姿没有作答。高惊鸿眼圈泛红： 昨晚上我梦到我段娘娘了，她说她死得不安生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，每天都很累很辛苦。 大娘娘，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，是你太焦虑了，不用当真。 我一早就让刘姐找了昆仑那头的龟山住，从现在开始地毯似的一寸寸搜山。我只要一想到段娘娘死都不能入土，我就 孟千姿从来没想到过高惊鸿会哭，他以为大娘娘至多会伤感，仪态优雅地叹一口气，连拧眉的姿态都恰到好处。他愣愣地坐着，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，又后悔自己接了这个电话，不接的话就不会见到大娘娘的崩塌，又忽然觉得这些自己一直以来依靠着的人其实也不是时时坚硬如铁，有些时候反会要他去支撑。好在刘姐很快赶到眼前了，手脚麻利地扶高惊鸿躺下。 哎呦，红姐，自己的身子自己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可不能这么造。 孟千姿悄悄挂断了电话，顿了顿，他又打电话给陆三明，吩咐他尽快把这一带的山圃给自己送过来。江恋起床时 貔貅已经安排人备早饭了，就在雨檐下放了张小方桌，设了几个小马扎，还问说是嗦粉还是吃油茶。一大早的，江恋不想吃的口味太杂，于是要了油茶。神棍正选择困难，听到江恋要了油茶，也有样学样。洗漱了过来才发现，还不如嗦粉，这油茶太隆重了。猪骨熬的茶汤，边上一溜排开小碟儿，有青葱、香菜、米花、脆果、酥花生、粉肠，还有切得连皮开边成蝴蝶状的鱼片。这哪是吃油茶呀，赶得上涮火锅了。孟千姿的屋门紧闭，大概是还没有起。檐上雨线滴落，桌上食色生香，这用餐的意境倒挺好。江恋便忙着搭配自己的油茶，明知没什么希望，还是问了神棍一句： 哎，昨晚继续做梦了没？ 嗨，小恋恋，我说你这指望我梦出大结局呢？ 哼，那最好不过了，能偷懒的话谁还想东奔西跑啊？ 油茶烫嘴，一时间下不了口。大概这碗里汤也如湖中水，又勾起神棍想起水鬼的事儿来。 哎，小恋恋，水鬼就只有三个姓。 没错，大家都知道水鬼三姓，丁江义三姓，挺好记的。 那你不觉得这三个姓很值得玩味吗？ 值得玩味？不都是百家姓里的吗？ 江恋咬了勺米花入嘴，这儿的米花不是爆米花，而是糯米经蒸熟晒干之后油炸而成，嘎嘣脆香，很有嚼头。 你看你看你看，全天下姓丁啊、姓江、姓义的人多着呢，这一个姓通常啊有好多源流。我昨天晚上仔细捋了一下三姓的源流，发现这其中是大有文章。 嗯，你说。 江恋拿过桌上的纸巾擦了擦嘴，暂停进餐。如此配合让神棍觉得自己很受重视，油然而生一股成就感。 先说异姓，你拆一下字啊，上头是个日字，下头是个异形的月字。传说中皇帝向日月之行以作义，这个姓啊是皇帝后裔。江姓原出神农氏，因为炎帝生于江水，于是以水定姓。 来头似乎都不小啊。那丁姓呢？ 这丁姓嘛，倒没这么直接，但是丁姓有一系源流是来自江姓的。这姓氏书里说系成江啊，也就是说呢，从江姓分出过一支，从此姓丁了。如果现在水鬼三姓的丁姓是从江姓分出来的话，那么水鬼三姓全部的言出于炎黄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姓很封闭，不跟外姓联姻的？ 没有吧，视频里那个叫易萨的姑娘，她找的男朋友不就是姓宗吗？叫宗行。 哎呀，我说的是之前。 哦，之前啊，那确实是 三姓互相通婚，所以后代绝跨不出这三个姓去。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啊，这三个姓啊可以吸纳外人，但是有两个条件。一是对方改姓啊，这个也就算了嘛，改个姓嘛，不是特别计较的话其实也不疼不痒的。但是第二点，嘿，那要让对方做绝户，也就是说你入了三姓，终身都别想娶妻生子了，不允许留下后代。 这个就很崩溃了。要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，那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所以啊，以上两个条件一结合，其隐含的意义，那就是在告诉别人，没门，我们不纳外姓。 也亏得三姓各支的人都很多，婚配的时候选择范围很大。这要是人少一点，近亲结婚这一来二去的，那可就…… 这种神秘的家族，你以为会受什么近亲结婚或者断代的制约吗？你那是没听说过长灵圣家。我跟你说，哦，对对对，水鬼的这种做法啊，你看出什么道道没有？ 说明他们家规很严。 哎呦，我说小恋恋呐，我是真的高估你的聪明才智了。你除了得目观全局之外，你还得透过现象看本质。表面上他们是封闭，家规严苛，但是往更深了想，你不觉得他们这是在保护自己的血脉纯粹吗？ 还真的，丁江义三姓互相联姻，这血缘亲缘数千年来都只有在三姓内部流转，好不容易加入个外姓，又是不允许留下子嗣的，也就是说血脉永不会被污染。 你再看山鬼，山鬼就不一样。这些天我们遇到的姓孟的、姓柳的、姓沈的、姓陆的，我怀疑啊，这山鬼的姓要是捋一遍都能捋出一部百家姓了。谁更古老纯粹，谁更从体质和血脉上更接近古早时期的祖辈，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所以啊，水鬼之所以那么封闭，之所以守护着最核心的秘密，又之所以在20多年前被指引着去了漂移地窟，那都是有原因的。 正说着，院门口有人声，寻向看去，有一个穿蓑衣戴斗笠的人进来。这种老式的防雨装束只有在这种偏远的村寨还沿用着，江恋先还以为是当地人，直到那人站到雨檐下，斗笠一摘，露出一头柔软的微如长发来，江恋才认出居然是孟千姿。孟千姿把斗笠竖立在墙根，又脱下蓑衣抖了抖水挂上墙面，侧转身时，江恋看到他背上背了一个卷轴一样的藤制画卷筒。 哼，我还以为你还在睡呢，原来起这么早。吃点吗？都是才上的，很新鲜也热乎。 不了，我吃过了，我一大早就起来忙了。这个好吃。 孟千姿指了指江恋手边的那一小点米花，一个没忍住，伸手捏了一小撮放进嘴里。米花是油炸的，把孟千姿几个指尖上都裹上了油。江恋递了张纸巾给他，又推了一个小马扎过来。 坐下吃。 说来也怪，孟千姿是真吃过了，原本也没想吃的，但听江恋一说，也就很自然地坐下了，擦了擦手，一瞥眼看到江恋拿了一个小碗在给他盛茶汤，又提醒道， 你少给我盛点，我吃过了。 江恋原本一汤勺舀得满满的，听他一说又往外倒出了一些，顺口问道， 都忙什么了？ 被江恋这么一问，孟千姿有点意兴阑珊。他先是去看了阎罗的尸体，内心里对阎罗生阎罗还存了点指望，然而一日夜过去，加上天气并不凉爽，那尸体愈发腐败的让人反胃。他无精打采地拿勺子搅了搅茶汤，说道， 怎么说呢，道理都知道，打翻的牛奶就别再去管它了，但每次一想起来还是呕得要命。阎罗要是还活着，咱们得少走多少弯路啊。 孟小姐，你是钻到牛角尖里去了，我接下来的话应该能让你好受点。阎罗最大的价值啊， 使他知道段小姐和箱子的下落。但是箱子在哪儿，不难找的。小恋恋说了，可以让邝小姐陪我一起去昆仑。我对她的血很有信心。那至于其他的方面，那个阎罗知道的估计还没有咱们多呢。 嗯，这话怎么说？ 你站在全局的角度去想就知道了。一口箱子以及里面的东西被拆得四分五裂，由不同的人带走。邝家只是守护着一口空箱子而已，那充其量就是条支线。而阎罗所有的线索都是来自于对这条支线的解读，你说他能知道多少？ 嗯，而且阎罗这个人贪财好利又惜命，他弃家逃亡时都带着那口箱子，又不远千里去昆仑，目的应该很明确，就是为了找那个什么麒麟胎吞吃以求长生。 说到这儿，他伸出手接了点雨水，在桌面上画了一个有圆心的圆，又画了一条直指圆心的箭头。 阎罗应该是从某个点接近这件事的，偶然接近了最大的秘密，但他并没有这个意识，从头到尾他知道的就只有这根线。但我们现在至少拼接出一部分圆了吧。 反正再怎么怨天怨地也没用，还不如吃着安慰。孟千姿嫣然一笑， 阎罗知道的如果没那么多，那我就舒服了。 哎，这是什么？ 江恋指了指孟千姿背上的画卷筒问道。孟千姿这才想起来背上还背了东西，他解下了挂绳，打开画卷筒的盖子，把里头的纸张抽了出来。 哦，想调山谱来看的，但存放山谱的地方有点远，一时间送不过来，我就让对方把电子版的发过来，同时让他们在那头张挂，给我直播认谱火眼读图。这是打印出来的，我们的山谱有谱记，也就是说像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一样，谁谁在什么时候调过山谱都有记录，早些年是手写的，现在都可以电子查询。还记不记得阎罗说他在镇龙山找到了龙骨残片？我本来是想重点查看镇龙山的山谱，结果无意中点开谱记，发现我段太婆当年造访过五百弄香之后曾经调过凤凰山的山谱来看。 说到这儿，他展开手上的 A3 尺寸打印纸，拿手点向一处， 看这 山谱的图画倒没有什么稀奇的，无非就是各色山形轮廓。孟千姿想让他们看的是那行写明了天于1975年的注解：凤凰右眼里会飞出活的凤凰。 凤凰右眼还能生凤凰？凤凰是通过眼珠子自体繁殖的？ 不是，凤凰山里有个峰头，名字就叫凤凰右眼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